记得跟病家说明可能的明眩状况，不然的话他们半夜会吓到叫急救车，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你想想看，就因为小柴胡汤的明确的反应呢，这个标准的反应叫做必铮铮而震，当然这个震一定是冷得发抖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铮铮当然不会是热的意思啊，比较是事业蒸蒸日上的那个铮铮，就是抖得很剧烈的样子，就是人会剧烈的颤抖，然后呢又发一阵热，然后喷身上挤出汗，然后好，就是柴胡汤症是有这个明确的。而这个明确是不是只有这个形态呢？那不一定。我们说麻黄汤的那个明确是出血嘛，对不对？鼻血。那真武汤的明确是出水嘛，对不对？吐水拉水都有可能。那柴胡汤的明确呢，其实柴胡汤的明确，我们现在人人都在用电脑了，所以讲一个状况就很容易明白。柴胡汤的明确很像是电脑当掉，你觉得哎呀算了，档案不要再存了，按一下重开机按钮，就是那种感觉。就柴胡汤的明眩啊，因为柴胡这味药是严重的会动到你的人体的很多重要中枢的，那你身体的气血不足以支撑这个事情的转变的时候，你的人会真的发生类似重开机的状况，就是吃了柴胡汤之后觉得眼睛一黑，然后人就这样扑倒下去这样子，然后家人会吓到，就是怎么喝这碗汤昏倒了，然后大昏倒个几秒到几分钟之间，这人会说哎，我感冒好了这样子。但是在这几秒到几分钟之间，家人可能已经119打过了，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柴胡，就因为柴胡要说推陈至新的话，不是省油的灯，这个药柴胡二两四下去，你的身体里面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被动到，它是一个很剧烈的药，只是因为它剧烈的地方呢，在你的三焦，在你的下视丘，在你的血液、哦、我们待会儿还要讨论柴胡跟血液的关系，所以你人不会感觉到那么剧烈。就像柴胡汤，比如说我有遇到那种比如说淋巴肿的哦，就一颗一颗淋巴肿起来的那种，那其实淋巴会肿代表他身体血液一定程度地方有在发炎或怎么样，那二两四的柴胡汤喝一碗消一点，三碗下去淋巴肿全退，这是常有的事情。或者说你说按到这边有压痛有一坨东西，柴胡汤一碗下去十分钟一按就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柴胡汤很猛哦。这个跟大黄芒硝那个拉肚子的猛其实是很接近的，你看这么大一坨东西一下就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其实柴胡蛮厉害的，就当你开到二两四的时候，照章弄景的开法的时候它有这么厉害。所以说这个重开机的现象在人身上往往会表现得蛮戏剧化的，所以要知道一下哦。所以如果是开给别人的柴胡汤，要看到发现他身体可能有虚的话，那个明眩反应就一定要跟他讲清楚，不然的话当他的人体在重开机的时候，他家人撑不住啊。那本人倒是没什么难过了，就是眼睛一黑而已嘛啊、哦。那这个那相对来讲呢，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过物质，就是感冒的时候发现自己有柴胡汤，然后就煮了一锅柴胡汤来喝，然后煮出三碗。那我记得我从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好像是煮了柴胡汤，我那时候非常夸张哎，在公司上班就在午休的时候冲回家拿煎药壶，然后在公司开始煮啊、哦，那时候全公司的同事都就是觉得很讨厌，就是这有人可以生病是要那么大牌的吗？就是觉得说怎么这个样子，那样子就蛮讨人厌的。但是我就下午啊就在公司喝一碗，然后剩下两碗呢就再拎回家继续喝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喝柴胡汤，如果你是没有明眩反应的人啊，你就会觉得喝一碗下去没什么啊，然后等一下吃晚饭前再喝一碗，然后晚饭后再喝一碗，然后等到晚饭后就家人看说哎，你怎么看电视看那么高兴啊，我说为什么不高兴，他说你不是在生病吗，我说哦对啊忘了，就是没有，就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话，那个柴胡汤把人医好的那个过程会让你觉得好像那感觉就是 忽然之间忘了自己生病那种感觉。也就是说，你说桂枝汤或者麻黄汤什么都还有要发一个汗，然后怎样怎样，就有一个那个看到病邪被挤出来的那个过程，或者白虎汤也会发汗，吃白虎汤也会阳明经会发汗，陈气汤要拉，就是都有一个病邪被你挤出来的那个感觉。可是柴胡汤不是，柴胡汤好像在你身体里面一个看不见的角落放一个果汁机，然后把病邪都挤搅进去，然后哒哒哒全部打碎，好打完了。渣渣呢不知道自己解决喝掉了，所以就是柴胡汤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在没有明眩的时候喝起来的感觉，让人觉得它好温和，好温和，比任何一点汤，比任何一铁汤都温和，所以它才特别特别需要提醒你它有明眩反应，因为它的温和是假象，那并且是被暗杀了，那能够暗杀人的杀手，当然比能够明杀人的流氓要更厉害啊。所以是这样的一铁汤，大阴丹汤啊，就是，所以刚才讲这个听起来都有点扯扯的，但是就是柴胡汤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吃到二两四柴或柴胡汤，你也可以体验到或者明眩，或者是病好在不知不觉之间的这种感觉，还蛮好玩的。就是我觉得柴胡汤就这样用得顺的人哦，很快就会忘记这是一些激烈的方子，就觉得好温和哦，这辈子吃过的药以这一碗最温和，一点感觉都没有，淡淡然啊，淡淡然。那钟无艳的电影就写啊，淡淡然的分手才是最绝情啊，就是怒冲冲，恨绵绵，淡然然三等嘛，淡淡然，淡淡然是最绝情的那种。那这个那我们继续再讲回柴胡这个药啊，就是知道它这推陈出新的效果有这么强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柴胡这个药物啊，它我们平常怎么在看待它。首先我想要讲到柴胡的话，我们要说的是柴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用量，重剂量的柴胡跟中剂量的柴胡跟轻剂量的柴胡用起来的感觉呢，仿佛是三味不同的药。就是我们一般如果是用黄连，对不对，五分黄连是有一点寒，对不对，一钱黄连就更寒，两钱黄连是蛮寒，三钱黄连是很寒，六钱黄连是太寒，对不对，就是几乎药性就是这样子吧，很单纯。但是柴胡不是，柴胡的状况比较是几分柴胡是一种药性，然后几钱柴胡是一种药性，一两柴胡以上是另外一种药性。所以柴胡它的药性是量变会造成质变的一个药物。那我如果我们说用柴胡呢，一碗汤里面有现在剂量的八钱以上的柴胡，就是说 一铁药是二两四这样来算的话，这个二两四的柴胡，应该说一碗汤八钱以上的柴胡，这样讲比较精确，八钱以上的柴胡呢，它是治少阳病的。那这个少阳病包含了什么呢？可以说它是八钱以上的柴胡，它的药的浓度有这么高的时候，它是可以动到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夏至秋的这些几个条开关的，就是这些什么体温调节中枢啊，什么内分泌中枢啊，自律神经，什么交感切换到副交感，什么这些功能，就是这么重剂量的柴胡是有这个效果的。那如果你的柴胡是两钱，一两钱到六钱之间的话，通常我们那种情况下就开个两钱左右了啊，就两三钱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来怎么样呢，是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的。也就是说，虽然《伤寒论》里面的这个柴胡十二指是甘草汤啊，它的柴胡是写到半斤这么多，但是我们一般后代的人开四逆散，只是要调畅气机，只是要疏肝解郁，那两三钱就有效了，倒是不必用到八钱以上，就八钱以上是治疗的是有关系到少阳病的那个领域。所以只是调畅气机疏肝解郁的话，我们就用两三钱就好了。然后呢，如果是用在像补中益气汤之类的方子里面，就是补中益气汤在李东垣的原方里头柴胡只放两三分， 那这么一咪咪的柴胡在干嘛？你说它是不是可以疏肝解郁？对不起哦，肝那么大坨，柴胡那么小，我想是疏不了什么肝。但是呢，那一咪咪的柴胡它可以有一个效果，就是把其他药的药性呢，帮它指一个路，说少阳区快走这边。就是把那些什么，比如在补中益气汤里面，他把这个人参啦、啊、黄芪的药性指到少阳区块去。那少阳区块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网子一样的东西，那把这些补药的药性指到这个网子里面之后，它就会沿着这个网子上升。所以一点点的柴胡，你说它的引经也对，在父亲主方里面是引经，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里面是出来就叫做什么，叫做升提，就是你的补气药如果有那么一咪咪的柴胡在里面的话，补气药就会走上上升之路，就是走到三焦这边然后开始上升。所以那一个人的元气如果垮下来，说这里下垂那里下垂，然后怎样，那就什么脱肛啊，什么内脏下垂那种，那你要把元气提起来的时候，补气药就要加那一咪咪的柴胡去让他的补气药走上升提之路。所以我们就会说轻剂量的柴胡就是五分左右或者五分以下，那是升提元气用的引经药。中剂量的柴胡是疏肝解郁跟调畅气机的啊。那如果是重剂量的柴胡呢，那个是处理少阳区块的少阳病。而这三种使用方式上面的柴胡吃下去给人的感觉是蛮不一样的，就好像三种不同的药一样。那像大陆呢，也就发现到柴胡的重剂量有这种开开关的效果，于是呢现在大陆也是中医发展到极致又变西医了，他们把柴胡做高倍数浓缩的柴胡注射液，干嘛？专门用来退烧，就代替西医的退烧药，说那种西医退烧药都不一定退下来的烧，柴胡注射液下去咔烧就退下来。因为柴胡这么浓这么高浓度的时候，它会强迫人的那个脑部的那个体温调节中枢这样转过来。可是这样子用柴胡，我个人总觉得这是对中医的一种背叛吧。就是人体温，人在发烧总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有发炎你要消炎啊，让你有这个太阳病要发汗啊，阳明病要清阳明，要排通大便，对不对？你要总有理由处理一下嘛。你什么东西都用柴胡咔啦一下硬是把那个开关转掉，就是什么都这样子拔一个插头，这个微波炉会不会坏掉啊？就是把中药，就是柴胡用重剂量能够这样子调人的体温，本来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可是把这样子把柴胡中药用到西药，其实我会觉得好像不太妙哦。就是它的这样子用下去又变成对于身体本质上面的调理没什么帮助了。就不过你也不能说它是错，基本上不能说是错，因为有的时候有些病它那个烧你得先退下来，不然没办法搞。比如说像是大陆那边就说什么大叶性肺炎啊，它那个肺炎热的那个样子，你如果没有办法退它的热，那个人就烧死了。那那个时候如果用煎剂要退那个热的话是怎么用？柴胡125克，125公克的柴胡可以退大叶性肺炎，这样子就是高浓度的柴胡。那于是乎对于柴胡这个轻中高三剂量的这个假设呢，我忽然之间发现今天以为可以早下课又是一个虚妄不实的梦想。我还有牡蛎这味药要介绍呢，我老天爷，对不起大家。那这个有人推测说，说不定柴胡这个药物里面的有效成分啊，它是当它在轻剂量的时候，它只有其中的某几种成分会有效，有其他有些成分还没有到达有效的那个量。那到了中剂量的时候，某几种有效成分才到达它的有效剂量，然后到达高剂量的时候，它的某几种成分才会量大到开始产生效果。所以它有人这样推测。为什么说推测？为什么这话不能说它现在有人检验出来？我们上次有讲到日本有人研究柴胡汤用化学的分析，后来说柴胡汤是怎么样的方？ 不可检验之方，就是用西药的化学研究去这么认真的研究柴胡，结果到后来说柴胡是不可研究之方，就柴研究小柴胡汤，因为日本人很爱用小柴胡汤，爱到都吃死人啊，就是那这个说，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化学分子式啊，还有这个什么 ACD 三种它的分子式，然后呢吃到人体以后，这个 D 又变出九种，然后这什么又分这么多，就是一个柴胡汤，你的化学成分吃到人体里面，它原来的化学成分进入人体又一种变出很多种，这样子不停的这样变化，那你几万种化学成分在那边不断转换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成分有什么效果？所以它西医现在经过深入的研究，我觉得他们到最后说出一个很公道的话，就柴胡汤不可西医研究，因为研究不了，就是现在的研究没有办法处理那么高的情报量，这是目前西医的结论。而如果你问中医的话，我想不止一位的这个中医界的这个师长啊，都曾经讲过，都感慨过，哎，学中医一辈子创不出一帖小柴胡汤，就是说，就是不少不止一位的中医都会看到小柴胡汤，柴胡汤觉得怕怕的。为什么觉得怕怕的？因为你想想看，像柴胡汤的这个比例是很怪的，柴胡用到半斤，对不对？然后其他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平常是照我们一般用药习惯，这个药用一点，然后有什么效果，对不对？如果有一味药，他用1000是这个药效，2000也是这个药效，3000、4000、5000、6000还是这个药效，那你会把它用到2-4去吗？对不对？就是说，没有人那么奢那么无聊吧？所以以一般经验法则在操作的中医，没有办法去触及柴胡汤的那个剂量比例的领域。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中医也会感慨，就西医在感慨柴胡汤不可研究，中医在感慨柴胡汤不可创造，就柴胡汤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就张仲景是把从上帝那边偷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他就是这种感觉，因为那个可能只能说是什么太古高文明的什么东西，或者是外星人，或者什么，或者是开悟者，反正就是神仙来的啦，就是地球人的智慧到今天在处理变因上面没有办法创造柴胡汤，所以就是这个汤的很怪的地方。那柴胡汤的第三个这个伟大的地方，刚刚也讲过，就是履历表最漂亮，就是他治过的病最多啊，就是踢过的馆最多，就是江湖经验非常够的一帖方啊，就是这柴胡汤很这样。那我们讲到柴胡汤的话呢，那这个推陈柴胡的推陈治新的药效啊，我们要再多讲一点的话，我想比如说有一个病，我们中国历代也会用柴胡汤来医的，就是疟疾。那我们都知道疟疾之所以会发寒热，那是因为体内的疟原虫在繁殖，就是疟原虫有它的孵化周期的，那人体是随着疟原虫的孵化周期然后激起我们的体温的这个反应。那所以你说柴胡，我们说它不是走少阳经的药吗？对不对？那疟原虫关少阳经屁事啊，那是虫子在你体内里面血管里面啊。可是呢就有人讲，有医生这样讲，他说疟原虫要孵化，那个疟原虫的孢子是寄生在人的红血球里面的，那寄生的疟原虫的红血球就是一种比较不健康的红血球，可是如果疟原虫的孢子不住在红血球里面的话，那它也没办法孵化，就是会变成胎死腹中的状态。那柴胡汤喝下去会怎么样呢？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截疟，就是要在疟还没有发作前把它截断，就如果你在疟原虫的孵化周期之前喝柴胡汤，那里面有孢子的不良红血球就全部会被柴胡汤打碎，然后这个孢子就不能孵化，所以让它绝子绝孙，所以就疟病就医好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 柴胡汤对于血分是有高度的影响力的。虽然我们现在，我们古代的中医其实不太能够那么清楚的说气跟血，但是像我们现在研究柴胡汤，就是比如说柴胡汤的辉煌履历之一，也可以说柴胡汤有医过红斑性狼疮哦。因为红斑性狼疮，日本人叫胶原病。胶原病是什么？就是你的血液会粘稠的像果冻一样。那血液变粘稠这件事情是柴胡重剂量柴胡的拿手好戏。就是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引发的一连串的反应机制啊，就是它的其实肾上腺皮质素这样出来之后，就是就可以让血浆粘度降低，然后肝血流量就升高，然后什么改善营养，然后肝细胞就可以自我修复什么的。然后另外柴胡汤它能够直接动到人，因为你知道交感转副交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其实也就是人的免疫机能升高嘛。所以现在人家研究什么柴胡汤可以抗癌啊，什么柴胡汤抗艾滋啊，可以维持什么 T 细胞啦、啊、就这种研究一大堆都在做啦。不过我觉得站在一个学习经方的本位来讲，我还是要说柴胡汤适用于什么情况，适用于少阳症哦，没有少阳症你用柴胡汤呢都不能说是很对。就像是柴胡，因为到底来讲柴胡汤不是补药，你要让这个人三焦区块少阳区块强起来，请吃黄芪建中汤啊、哦、就是黄芪建中汤才是补药，不要笨到用柴胡汤。那因为柴胡汤就是这样子，就随随便便你研究一下说哦，这什么改善肝细胞功能怎么样的，然后呢日本人就狂吃猛吃啊，就哦这可以保肝，然后就很爱吃啊，然后就94年到96年之间就88个人吃柴胡汤吃到得间质性肺炎，然后有10个人死翘翘，到了1998年又死4个人。就是柴胡汤吃到怎么样，吃到肝阴虚，你想想看，疟原虫孢子寄生的红血球柴胡汤都一次就给杀光。或者说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淋巴会结块，实际上这东西代表这人的血液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发炎，对不对？不然淋巴不会这样结。那你一帖下去10分钟20分钟，结块就消灭了，你这那个柴胡汤动到血动到多厉害啊。所以你说它会不会影响，严重影响血液，其实会。那结果吃柴胡汤吃到长期以为是保肝药吃的话，那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那像日本人间质性肺炎，如果像萧胜阳老师他们那一派五脏相传的那一派，那什么肝阴虚会怎么样，传成肺阴虚。那间质性肺炎是什么，就是肺的比较，就是间质的话就是肺就比较就是里面的那一层什么东西，就是一般的肺炎是从外面感染嘛，可是间质性肺炎是没有什么外面感染，里面肺自己烧起来了，就是阴虚到自己烧掉了。那就是肝呢、啊、被柴胡汤搞到肝阴虚，然后弄到肝阴虚传肺阴虚，然后肺就烧起来，然后人就废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说日本人就吃到间质性肺炎，那如果是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太容易觉得柴胡汤是一个治肝炎的药，因为柴胡汤你来治什么 B 型 C 型肝炎什么通常都有一定的疗效了，所以都会让人觉得它是保肝药。但是那么高比例的柴胡吃下去，你不能够克服这个肝阴虚的问题。所以在没有柴胡症的情况下，就有人柴胡汤给猛暴性肝炎的患者吃，一吃就死，因为那个人已经是阳实在烧，然后肝已经阴虚的不得了，你再吃柴胡汤刚好爆掉，就一吃就死。所以柴胡汤是不是能够保肝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观察有没有少阳症，否则的话用起来有它的问题的。在我们讲义上面就有给同学两篇文章啊，就是先后的两批讲义，我用讲的就好，同学不要翻了，用回去自己看。就是我前面有给一篇何少奇他讲的他的文章，说柴胡不结肝阴，他说他的老师江春华用柴胡用的都很重，而且吃很长期都没有事，然后呢所以代表这个江春华老师这样用代表柴胡不结肝阴。然后呢后面我又选了王绵之方剂学讲稿有一篇，他讲说谁谁谁吃柴胡吃到耳朵嗡嗡嗡叫这样子，那对不对？两个都对。因为我在想何少奇先生的说的江春华老师可能就是一个辨证已经变成本能的人，所以他开柴胡不会开错的地方，那开柴胡不会开错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结肝阴的现象。但是如果是不标准的症状之下，你开柴胡就会结肝阴了。那像我这次教啊，礼拜六昨天晚上课教完，就助教就抱怨啊， 说你上一次浇柴胡的时候，其实干英就这样一句话就带过去，结果害我们吃苦受罪啊。怎么讲，就比如说上个礼拜的时候啊，就像陈助教，他就有一次他就觉得头痛，然后头痛呢他就想说，哎呦，这个头痛是少阳经经过的地方在痛，那他就觉得说少阳经嘛，对不对，疏通少阳经代表要就小柴胡汤啊，就小柴胡汤科学中药这样吃一点吃一点，结果呢吃一点更痛一点，到最后痛到不能过日子了。那然后就去找 他的楼上的邻居啊，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怎么办，我头越来越痛。然后那邻居就跟他讲说，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够？那陈助教说，对哦，最近没怎么睡好。那你有没有当归补血汤借我？然后就跟那个邻居借了当归补血汤，然后就吃一口就好一点，吃两口就好两点，然后就很快当归补血汤把这个头痛打完收工，就血虚头痛嘛。那可是那时候已经日落西山了，陈助教的一天已经废了啊，就废在这个小柴胡汤上面。就是当你是血虚头痛的时候，就你想想看，张仲景有没有说柴胡汤正有头痛痛在少阳经这件事？没有。也就是说，就算你痛在少阳经，它并不是张仲景的少阳病，所以那个是血虚的头痛。那又像是张助教昨天也在说，从前呢、啊、就是浇柴胡汤我没有浇清楚，所以他就有一段时间吃柴胡汤，就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呢，眼眶就凹陷下去把他吓死了，然后后来停止小柴胡汤，然后才开始恢复。所以小柴胡汤用不对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存在的，这件事要到我们停一分钟，我们让助教换一下袋子。